看一下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颁布了一个，他说是一条新的命令。这一个新的命令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命令？我们有最大的诫命，对不对？第一怎么样？最大的诫命，尽心尽力的爱神。然后第二大的诫命，我们要爱人如己，就是爱邻舍如自己。哦，怎么又出来一条新的命令？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新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三章啊34跟35节这段经文，好不好？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跟往常一样，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站起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来一次，来，大声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说我们是主的门徒，因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只是说接受你给我们的新命令，主，我们今天要活出你给我们的新命令，让基督徒丰收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让众人，让大婆摩纳地区的百姓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看到基督徒丰收教会就知道主耶稣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是热爱耶稣的同时，让我们可以来为主发光。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请坐，请坐。曾经在2012年、在 Michigan、我是、最早来美国在 Michigan 念书、在 Michigan 那个、我们 Timothy 也是 Michigan 嘛、你姐姐秋玲也是 Michigan、那里念书。那个在 Michigan、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爷爷啦 ，grandpa 爷爷，然后他喜欢修车子啊，他在修车子，那个车子要 lift up， 是不是？修那个，然后他钻到下面去那个啊，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反正啊那个，然后呢，他就叫他的那个孙子啊，才15岁，叫那个 Austin Smith 啊，然后啊去给他踩踩油门啊，踩踩油门之类刹车，我也忘记。结果呢，车子就一动以后呢，嘣就掉下去了。那个辆车是2000磅重的车子哦，2000磅重的车子就压到在这个grandpa的那个身上了。哇，那一个身子结果一看不对，他就跳下车。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他就把这个车子 lift up， 举起来了。2000磅的车子，你举得起来吗？没有人嘛，没有人举起来。当时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15岁的男孩子啊，真的将他 grandpa 被 trap 在这个下面了。当然 grandpa 他也有脸上有受伤，那个，但他把他就 lift up 起来，把他举起来，他 grandpa 就爷爷就钻出来了。照我们人来说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吧？2000磅，你能把它举起来吗？举重的那个勇士可能也没这一个气力。后来，那个男孩子，人家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说，他也不知道嘛，他觉得他要这样去做，还要抢救他的 grandpa， 因为他爱他的 grandpa 嘛，他 grandpa 也是爱他，所以他就要去 lift。他说。一定是上帝帮助了他，确实也是一样，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对不对？如果是自然的话，是举不起来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然后后来他又去试试看，举不起来了，对不对？到了他那个时候，他管法下面没有了。那我在讲这个，就是说，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遇见这样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我们不能所解决的，我们所花造自己的气力真的没有办法所行出来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刻，那个男孩子把2000磅的车子举起来，举起来啊，这个是神帮助了他。但是我们能不能他一辈子就这样每次去举都可以举起来？当然他举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超乎异常的，我们说是一个 radical 的一个 action 啊，一个行动。但是如果他一辈子都可以随便举起来，那更是不得了的 radical， 那个超乎寻常的那个啊，这个是一个挑战，是不是？就像耶稣跟门徒们所说的一样，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跟我一样，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像我一样的去怎么样彼此的相爱。我们有没有可能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爱，像耶稣一样的爱我们，去爱我们朋友，我们的。当然耶稣在这里这个 setting 这个背景是跟门徒啊，对今天来说就像基督徒教会里面啊，我们耶稣的门徒，对不对？而且他说，哎，你们要像我一样彼此爱，你们要彼此的相爱，这个是很难的。耶稣的爱真的是牺牲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我们去爱的时候，很多时候带着一个条件，是不是？啊，我尽力了，怎么样？啊，所以这是一个挑战，不可能。但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颁布这一个新的命令给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他说，我们之间要彼此的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让众人就知道怎么样。我们才是耶稣的门徒啊！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小基督，小基督的意思就是一基督的 copy， 基督的复制品一样啊！耶稣能够这样爱我们，牺牲的爱，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这是一个挑战，不可能，挑战不可能。所以耶稣挑战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去爱。不再是这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也看过电视节目，有挑战不可能，是不是？真的有挑战不可能电视节目，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啊，可能在台湾都有那个，哎，人的极限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他被发挥出来了？他可以 do 他的 best。我们常常也说，哎，我们要 do 我们的 best。但是这个挑战不是我们 do best 尽力而为，那个 do 我们 best 这个 best 在哪里啊？你这个。尽力的 best 到底这个标准在哪里啊？是不是？但是耶稣说要像他一样的来爱的话，那一个标准已经设定，就是说耶稣成为那一个我们去爱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标准跟标杆。不再是我们跟旁边的人一样说，哎，你看啊，那个我们江大哥，你看他，哎，好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哎，我也不比江大哥差一点嘛，是不是？他早晨8:30就来教会扫地，哎，你看我，哎，8:00就来洗泥，是不是？我比不了他，是不是？那这个只是人之间的标准，但是我们不是在这样一个挑战当中。如果在这一个挑战当中的话，可能就是挑战我们的嫉妒心了。是不是？但是耶稣说像他一样的爱，这个中间当然没有嫉妒，没有纷争啊，跟耶稣一样是长久忍耐的，是不是？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尽力而为，也不是说啊，至少啊不比别人差了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里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当中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讲我们去啊，去要去那个饶恕人啊，啊，那个 forgive 啊，饶恕人的时候，哎 ，Peter 就冒出来了。Peter 是常常喜欢冒出来，他第一喜欢讲话嘛，啊，就像我一样，也喜欢常常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就等不住要讲啊，有时候也不是很好，不是很好的事要改变啊。那个 Peter 就讲，哎，耶稣，他说，哎，你看你说饶恕人呐，啊，哎，那我可以去饶恕人家7次，哎，很棒嘛，够不够？很棒啊，对不对？我今天，得罪了 Monica， 我给她饶恕7次啊。有没有人我们饶恕过7次的给人家？ 没有。 哦，没有啊，你没有，有没有其他这一边？哦，已经很难。但是耶稣说什么？啊， 要七十个，七十个七次，哎，七十个七次，490次啊！我在想，要饶恕人四百九十次，我要想一下饶恕这个人四百九十次，几乎也不可能嘛。那就是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这是一个 unlimited， 就是说没有限制的，就是耶稣他的爱，活出爱是没有限制的。是一个对人来说，我们来说好像我们尽了很大的最大的力，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我们要行出跟他一样爱我们的一个好像我们觉得不可能的爱，行出这一个不可能，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他门徒的挑战。今天当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说我们在这一个关系的季节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进到更亲密当中，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进到一个更相爱连接的时候，耶稣怎么说？那是一个不可能，是一个 unlimited， 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像耶稣一样彼此相爱，不再是尽最大的力了，而是我们要活出，我们要行出，简直是不可能的，让不可能的成为怎么样，成为可能啊，成为可能。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标准，当我们要真的活出这一个不可能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有启示，我们与神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耶稣怎么说？哦，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上次有用过这个经文嘛？上上星期，他我们是枝子，凡与他连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结出果子。如果我们不跟他连接的话，就不可能。他就说，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在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一直持续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我们就有能力从这个真葡萄树那个源头支取的一个能力，可以活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星期大家刚才我们江大哥在 promote 我早晨写的每日灵粮是不是啊？实际上除了我们网站上面啊，每天我早晨起来都有送给凡在我们 WeChat 群当中的嘛，如果在我们教会那没有在 WeChat 群的话，我们可以加进去啊。那个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什么？耶稣给他的心腹怎么样？有三方面的鼓励，有三，就是三个命令，他是什么？他怎么说？就是与保持，我们要保持跟神、跟耶稣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不是？以至于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后，那被改变的生命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可以来影响其他人，就是我们可以去活出爱，活出爱有影响力，然后我们那一个爱成为像阳光雨水一样接受圣灵栽培起那些年轻人，那些神国的那个新人来。这个是耶稣要我们在这个彼此相爱当中从他那里支取能力，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启示，新的启示。所以达到这样一个标准的时候，耶稣就是说跟他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我们突破的关系里面跟耶稣连接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全心全心全意全力的来怎么样抓住神，来依靠他，来相信活在神给我们他已经应许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他说哎，你们要做的事，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比他还要大，这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一群神的门徒在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体里面，耶稣是头，我们是肢体的时候，耶稣能够做，他是头，当然他可以指挥我们这些身体，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去施行出来的，施行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概念的改变，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化，心思意念的转化。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一个新的命令的内容，这个命令的内容说要你们彼此的相爱。这一个彼此的相爱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呢、啊？在旧约里面也是有讲到吗？是不是？怎么样弟兄怎么样和睦同居是怎么样？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讲到我们彼此的相爱，在神的家当中彼此的相爱。但是耶稣在这里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内容虽然是已经存在，但是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心思意念要有一个转化，要有一个转化，从过去的概念进到一个新的模式当中，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过去想，哎，啊、哦，牧师也这样教导，我读了圣经，是不是？啊、哦，我们要彼此相爱，真的，我要啊，好好的去要相爱，哎，真的我可以做。我们这样说，哎，我想我可能我可以做，哎，哎哎 ，I think I can， 就是我可以做，是不是？凭着你自己的力气，但是这一条新的命令，刚才我们讲到，是带来一个新的启示。让我们带进到跟神的一个新的关系，在这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支取耶稣基督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可以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一个新的启示，我们跟神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不行的，我不知道你个人的啊。当这一个新的命令，我都说跟耶稣一样，要爱我们丰收的家人，靠我自己真的是真的不是不行的，但我知道只有神可以做，神可以说靠我自己不能做，神可以为我做。记得那个时候，2016年底的时候啊，曾经可能有讲过，就是我们来这里服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就祷告啊，我说我能够做什么啊？我真的是没有经验，说牧会的经验我也没有。什么经验都没有，对不对？他说，神啊，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带给基督的丰收教会，到底可以带去什么？我自己都很贫穷啊，我需要耶稣基督啊，是不是？我需要耶稣基督，你这是圣灵的能力每天充满我，你带每天来充满。神给我一句话，他就说，你去送爱，送爱，送爱。哦，我记得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位姊妹，她名字叫宋爱，她的名字真的叫宋爱。哎，就宋爱，怎么样宋爱法？怎么样宋爱？我不知道怎么样宋爱啊。所以，神就说，哎，简单啦、啊，你去跟他们握手就好了。所以现在握手变为我的专利耶，是神给我的哈、啊，是不是？有 copyright 吗？啊、有 copyright 啊，但是没有 copyright 啊，这个是神的爱，没有 copyright， 所以就这么的简单，我自己没办法做的，我过去根本没办法说要给每个人去握手的，但是哎，从那一天第一天开始，圣灵就带我说，哎，要跟每个人就像家人一样，家人一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最高兴的就是，握手，高兴的就是跟你握手啊。我记得那个，2018年去年嘛，去年我们上文传道嘛，大家认识嘛，上文牧师啊，他在 Huntington Beach 那个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他星期天就在那里排啊，他是下午1:30开始聚会啊，那个就每个星期都有排啦、啊，他也排我哈、啊，排我啊，那个时候啊，那我们都是很好的那个组里的那个。真的是像亲人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他排我去讲道啊，我就有去了，就有去。但是我在这里结束以后，我就赶快饭都没吃嘛，有时候大家都忘记了，看不到牧师，牧师已经离开了，是啊，离开了。后来圣灵慢慢的也跟我说，你送爱给丰收教会了吗？神叫你。叫我在这里握手啊，你那个星期天怎么没在这里握手啊？吃饭的时候就不见了呢。所以过了几次以后，我就问他执行了，神要叫我在这里送爱，神要叫我在这里握手啊，我自己真的是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不可能照我自己是太棒了，太好的机会了，我可能要出名了，我们上门邀请我去那里上讲台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不是为了讲缘分了，他给我讲缘分我还给他了，不要了啊。那个自己如果自己 的 agenda 的话，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思的话，啊，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愿意说，主，你我成为你的工具，让你的爱透过我能够活出来，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耶稣说这个挑战不可能，是可以成功的。这个成功的根据在哪里？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再一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周涛，不再是活着的是 Ann Cathy， 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我们真的是接受有认清，也愿意活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归入他名下，我们也受洗归入他名下的时候，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旧造的人已经过去，那个过去可能不愿意的，过去也不习惯的，过去我看到人就要脸红的，真的啊，现在基本上还不会脸红了啊，讲错话会脸红了，哈哈，尽量不要讲错话啊，那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因为耶稣在怎么样，在我里面。你跟你自己讲一下，今天我活着不再是我，耶稣在我里面。当我们认识这一个真理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社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概念的改变呢。所以耶稣说，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啊，哦，不是内容是新的，而是我们这个心思意念要改变，去把这一个命令的内容可以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从旧的到新的，那旧的方式过去那犹太人旧约里面那当然是一个惧怕，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啊，哦，这个牧师很严厉的啊，还好我不是很严厉啊。那个牧师很严厉的，就是要做，就是要这样做。哎，圣经明明就是这样讲嘛，你为什么不要做啊？是是是，你不要做，你就进不了天堂。有没有听见过？我都没有，说明我们基督的丰收教会已经在爱里面讲话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过去带着一个恐惧的心啊，我去爱人了，我去服侍了。但是现在耶稣说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是一个新的启示，在一个新的关系里面，有神那里来的新的圣灵的能力，我是带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可以活出来，我可以做的。这是一个 radical， 这不是，这是一次性的将2000磅的这样一个车子举起来，而是我们一生可以持守的。不是说我在这一个季节里面，我说我们这个关系的季节我突破，是的，我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棒，我们接受这一个突破，这是一个爱是持续的。如果我们这样持续一辈子的话，这就是一个 radical 啊，这是一个 radical 啊。所以带着爱，然后过去常常在服侍啊，在爱当中，哎，时间久了进到一个 routine， 是不是有没有呢？星期晚上的祷告会，哎，怎么星期五这么快又来到了啦？星期五又要来到，我星期晚上的祷告会，哇，交通又那么急，对不对？开车来就变成一个 routine 了。哦，来以后一看，哇，我所期待的那一位怎么没有出现呢？是不是有点伤心呢？我们 Polo 跟那个翔哥每次都出现 ，Polo 哎，身体过前程不佳，但是这个星上个星期怎么样？一个极大的医治恢复在你身上，是不是？哇，他星期晚上，你知道星期晚上，我们在这里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祷告，上个星期晚上我们在祷告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为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提名祷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神再一次给我们有一个更新，有一个 refresh。我们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这样，好远的地方。哦，真的像 routine 一样，就是要来在这里将我们弟兄姊妹举到神的面前， 那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 refresh， 就是让我们自己就得到更新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也给你一个挑战，我们今天，我每个星期天来，好像 routine 一样，我一看眼睛一闭就知道差不多。今天好像座位有点改变嘛，啊，但是差不多你都坐在你自己的位置，是不是？是不是？啊，这是一个 routine。但是我给你一个挑战，你看一下你旁边是谁，左边、右边看一下，前面、后面看一下是谁。所以呢，你今天回去以后做一件事情哦。不再进到这样一个 routine 的每个星期就做这一个，而是你把这一个带回去，弟兄姊妹带回去，每天为他来祷告，左边右边的前面后面，好不好？差不多四个人嘛，你左边没有，那就右边 至少也有两个人，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祷告当中为我们弟兄姊妹带球啊，然后，哎，耶稣的爱慢慢在我们里面就慢慢长大，所以我们这个就开始什么，里面产生出那一个爱的那一个种子，那个萌芽开始就发芽。所以我们不再是一个常规，就好像你去接小孩一样，怎么样？刚开始小孩子哇，进高中或者小学很兴奋，第一天去学校，然后第一天下课，哦，明明两点半下课，你怎么样？1:45就到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就我一个，我真是一个。这是一个爱的爸爸，对不对啊？有没有？应该也有嘛，就很兴奋嘛。慢慢的时候啊，过了一个月，哦，2:30下课，现在2:25出发都来得及，是不是？慢慢就这样了，是不是？啊，跟我们祷告会一样，我们就提早来，就是说，哎，当我们那一个 refresh， 就是说，哎，我每天看到我的孩子，哇，就很兴奋呐，他是耶稣的宝贝的孩子啊，是暂时给我保管一下嘛，是不是？他将来是神国里面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啊，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荣幸服侍他，对不对？我很兴奋啊，每天2:30、1:40就出门，就等在门口排队在第一个，然后就读圣经嘛。有没有这样啊？就每天可以 refresh， 你想到耶稣怎么爱你，也可以去爱，所以突破我们的常规，是旧的方法进到一个新的思想模式里面啊。我们常常去爱人，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爱啊，那爱到后面怎么样就没了，就像耶稣跟以弗所书啊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说的，你们就失去起初的爱。但是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回到你跌倒的那一个地方啊。那个中文贴到跌倒就好像很难听，我犯罪了，对吧？不是，就是说你离开了那个原点，你回到那个原点哦，假设我们用你们的例子啊，对不起啊，翔哥跟我们 Pro 非常相爱嘛，啊，蜜月期非常的相爱哦，现在怎么样？婚姻已经到了多少年？20年哦啊，好像哎没有那一个那个火花了，是不是？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原点，你们原来那个乐这样那个相爱的原点在哪里啊？哦，原来蜜月期在哪里啊？哦，蜜月期哦是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哈哈，在哪里？在阿拉斯加，对不对？你就回到阿拉斯加那个原点，说当初我何等的爱我的那另外一半，另外一半说我也何等的爱你。再回到那一个原点，耶稣就说：“我们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回到我那个原点。我本来是热情侍奉的，忽然间，慢慢的，我那个热情就没有了。”耶稣说：“再回来侍奉，再回到你的原点。我原来每天就常常打电话给我的弟兄姊妹，哦，跟他问啊，哦，他身体不舒服，我为他祷告。但是我现在觉得，哎，我这样做都人家也没有反应呐，啊。”哎，都没有什么回报什么的，但是耶稣说不要奢取那起初的，回到那个原点，原来你怎么样带着一个热情，为了爱耶稣，为了爱弟兄姊妹，再回到那一点去做恢复，这叫 restore。 这个新的命令包括这一个，所以叫新的啊。好，那个过去我们当然啊靠着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里面，我过去靠着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寻求圣灵所教导我们，圣灵所带领我们的。过去像以色列人，他的心像石头一样，就是说，真的是啊，他那个神所怎么说的，他很难，脖子很紧的，对不对？没办法转，那个心也是很硬。但是人怎么说啊？在以西结里面怎么说？他给我们一个星星，那一个星星怎么样？ 是柔软的，是谦和的，就像耶稣基督谦和柔软一样，很容易软下来，很容易谦卑下来，很容易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怎么样 sorry， 甚至去原谅别人的。你的心是一颗新的心，这个新的命令我们要带着一个新的心去把它活出来。过去我们是靠着感觉，有没有感觉？我今天有感觉要 去关怀了，我今天有感觉要给我们 Cassie 倒一杯水啊。但是爱不是在感觉里，不是在感觉里面。我不知道你每天早晨起来上班有没有祷告，说主啊，今天我要不要去上班？有没有人啊？有啊？啊，没有嘛，没有嘛。你上班就赶快去上班了，是不是？你没有说我要祷告一下，我今天有没有这个感动，有没有这个感觉，今天圣灵有没有来触摸我，我才要去上班。哦，你不去上班可以啊，是不是？ 一次可以，你 多几次怎么样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啦，就请我跟，不是我们这里啊，那个Amy 说祷告，说哎，我对我们小组 那个家伙，另外一个弟兄，我就很感冒，那么你们替我祷告啊，让我有感觉来爱他。要祷告感觉爱他吗？耶稣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你就是要去怎么样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姊妹，爱神家的咯，不是感觉啊，这是一个行动，你要马上去做的，没有什么说选择题啊，答对几个我才那个，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行动，所以等一下你要行动，等一下我们要有行动啊！所以这个行动而且是马上的行动，是超乎异常，就是一个 radical 的、啊、是一个超乎异常，是一个马上的行动。耶稣在教导门徒当中， 耶稣登山宝训、啊、最近我们也常常用到耶稣的登山宝训、啊、五六七啊，马太福音五六七当中他怎么讲，他说哎哎呀，你弟兄啊，哎，你今天在殿中要献礼物嘛，就奉献嘛、啊、本棒，但是呢他说你哎先放一下啦，把礼物隔一下放在台阶放下，哎，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啊，你跟你的那个弟兄好像哎最近有点争执嘛，是不是？你先要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到我那边献献礼物。他怎么说？耶稣说先去，先去就是 go first，不是你在等你的弟兄来说对不起啊，而是我们先去 go first， 而是他这个 go first 是你现在马上就去跟这个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这是神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这个 action 不是 feeling， 不是感觉，这个 action 这个行动是一个马上的行动，是一个马上的行动，是我们现在就要去做了。弟兄姊妹，我们七月八月九月，我们说团队的关系怎么样，今天已经是九月几号，九月八号，剩下还有大概二十二天二十三天的时间嘛，啊，所以我们马上，我们现在，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啊，好，当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怎么说？耶稣所教导的，你听上去都好像很 radical， 很好像那个人家说捷径派 radical， 是一个好像超乎我们一般能够去想象的。他甚至教导那个跟门徒说：“哎，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啊，啊，右手不听话犯罪，他说你把那个右手砍掉丢掉就好了，你不要带着一个不好的右手进到天国永生当中啊！啊，就是哎，你把右手丢掉，这是一个 radical。耶稣就是说，我们愿意，就是说，在马上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放对位置。我们今天说，我们不是凭感觉。”我们是要去行动，但这一个行动是在我们的心与神的关系对的这样一个次序里面我们去行动，我们这个心是跟耶稣的关系对的里面，按照他的教导，他说我们活出这一个新的命令，我们去活出来。当我们这样把心对正的时候，就像耶稣所说的是要花上一些代价的，可能 像砍手一样花上代价，这是一个 radical， 花上代价去活出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当耶稣在逾越节前，就是那一天晚上，逾越节那个前面啊，晚上那个他跟门徒那个吃饭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也是在同样的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成为那被杀的羔羊，要担负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来拯救我们。他知道他要去完成神给他的这一个工作，他要离开这些门徒了，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站起来，离席站起来，然后脱了他的衣服，拿了一条手巾缩在腰上面，然后他就倒水在那个盆里面了，然后就开始为这些门徒洗脚，为这些门徒洗脚，然后把这些门徒的脚擦干净。那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环境啊，那个就是有客人到你家，然后你就有家里有一些仆人啊，就会去为这些客人洗脚嘛，因为在中东都是那些沙漠，脚很脏啊，去把他洗脚洗干净嘛，坐下来，这是仆人所做的，这是一个低下的。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为这些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耶稣跟门徒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像我怎样爱你们一样，你们要彼此的相爱，以至于人们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是小基督，基督徒。耶稣他亲自先来做，有一个行动，这一个行动是一个 radical 的行动，这一个行动，耶稣他马上脱了衣服，蹲下来，他怎么样？屈身，他弯腰，为他的门徒洗脚。如果你看过耶稣影片的话，你知道，那他洗脚，还脚底按摩了，我看到，对啊，脚底按摩很舒服啊，那个擦干净，然后耶稣后面就怎么说？同样十三章啊，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想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常去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做那谦卑的仆人，彼此洗脚，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勉励，在神家的爱当中，怎么样？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爱的身体。他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想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不只是在颁布一个命令，耶稣在那里做出了一个榜样。耶稣说，我们要照着他的榜样一起活出来。在教会里面，他这里是跟门徒说的话，就是对今天来说，就是耶稣这个新的命令是颁布给你跟我，神的家当中，神的门徒，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家看到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是神的门徒。如果我们也不能彼此相爱的话，有人要来吗？没有人要来到神的家。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活出耶稣基督爱在这里的话，有人来呀，他们会受伤。弟兄姊妹，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想你们所做的去做。洗脚是一个动作，洗脚是一个卑微的动作。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原本是坐在天上的宝座，是荣耀珍贵的，但是他道成了肉身，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怎么样？他完全的 谦卑，你知道洗脚的时候他是要蹲下来，可能要跪在那里为那门徒所洗脚，他底下他把自己底下，就是 low himself， 就是耶稣所做的说的，我谦和，怎么讲？谦和，柔和，谦卑啊，柔和，那个柔和啊，就是谦卑，原来意思就是耶稣他怎么样？他 low， 他低下了，他低下。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九月份这个季节里面，让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就来做。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啊，今天你要为谁祈祷？今天你要为谁祈祷？今天我要为每个人来洗脚。哇，要洗脚，盆子在哪里？啊，洗脚只是一个动作啊，但是这代表我们愿意谦卑。今天你要为谁来洗脚？看看我们丰收教会的家人，耶稣说什么？像他一样，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来洗脚，不用紧张，你不用脱鞋。有些人紧张了，我的脚很臭啊。是啊，门徒的脚真的很臭，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他蹲在他面前为他洗脚。我们请 James 来，先来一些音乐啊。你不用脱鞋，等一下呢，我们敬拜完以后呢，请那个啊，我们请年长的，等一下先出来，就坐在前面，好不好？然后年长结束以后，啊，那个我们在中年的，在青年的，啊，所有的人，啊，我要为你来洗脚，然后你可以为你的弟兄、你的姊妹来洗脚，这是代表我们愿意谦和，我们愿意低下，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说：主，既然你教导我们，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命令，要像你一样的爱我们。虽然今天只是一个动作，但是主借助这一个动作，圣灵就让我再一次 restore 恢复，重新 renew。我爱神的心，爱我们家人弟兄姊妹的心。所以等一下，敬拜堂也可以上来先唱，等一下 再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先得敬拜，然后我们先等一下请年长的先坐在这里。如果年长的很他们都说好像不好意思，我们请年轻的就搀扶着我们年长的先上来，等一下好吧，坐在那个前面啊。这是耶稣在这里，耶稣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当中，因为耶稣神将基督徒丰收教会设立在这个大蓬蒙纳地区，神有一个旨意。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话语很强，不是说我们很会讲话人就要来寻求耶稣，而是人在看神的教会有没有真的就像耶稣这样的爱在我们中间，好不好？九月份我们突破，团队的突破，好不好？好，我们先有这一首诗歌来。 我们同心何等地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受基督论断当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和睦同居何等地 是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慈和义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何等的悲伤，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慈和义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小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爱 因为耶稣他就是爱，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爱，好不好？我要请那个年长的先来，啊，这个不需要谦虚，前面那个坐下，你不用脱鞋子的，啊，我们怎么样呢？把你鞋上的灰尘擦一下，代表洗脚，啊，那个等一下，你弟兄姊妹，那个，有感动的，你被服侍过以后，然后你也要为其他弟兄姊妹来洗脚啊，你可以拿一盒来擦，啊，注意一下，规则啊，注意一下洗脚的规则，就是说我们为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鞋子上面擦擦灰尘了啊，不要叫他脱鞋了啊。那擦过的纸就丢掉，不要叫擦过的纸又去擦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啊。啊，知道这个规则吗？啊，来来来，哈利路亚，来，我们谢谢。